你好，我是齐永强，为你带来学语新闻。前首相丹斯穆希丁亚辛建议政府为所有国会议员，包括反对党议员，提供至少30万ringgit，让他们能够为各自选区的水灾灾民提供即时援助。也是由负责八个区议员的穆希丁感谢首相达杜斯阿诺伊布拉欣为由负责灾民提供了5000万ringgit的水灾援助金，不过同时他也建议将8块数额提高到1亿ringgit，因为这次的水灾灾情非常严重。斯里加丁区希美议员阿米诺胡达哈山认同穆希丁的建议，应该将由辅助水灾灾民的拨款增加到1亿ringgit。他提到在1月份吉兰丹同登加流发生水灾时，政府为每个族提供5000万ringgit，而这次由辅水灾，如果灾民有5万人，5000万ringgit的拨款，每位灾民就只发得1000ringgit的援助金。根据早前的建议，首相达杜斯阿诺伊布拉欣回应，就算政府的援助金没经过国会议员的手，还是可以切达有需要的群体，包括水灾灾民。首相举例，政府日前7000万块5000万ringgit便由付灾民，而不是8块便改组。不过阿诺表明愿意与穆希丁讨论8块30万ringgit并国会议员的建议，他说政府会加快防洪计划，并预计要付出防洪计划成本需要12 ringgit。 随着消息，在要付出方面，当地的水灾灾情严重，警方促请在巴杜巴哈的民众，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志愿团体，必须对随时上涨的洪水水位保持警惕。巴杜巴哈景区主任伊斯马尔多拉指出，尽管当地是太热天，不过截至今日傍晚，水位依然有上升的迹象，分别介于0.3到0.5米左右，主要是源自于斯加马烟的洪水。至今依然受水灾影响的地区包括巴里拉扎、阿伊希丹以及达曼斯里加丁。副首相达杜斯法迪拉尤索夫表示，有关解决现有长期实在问题的几项新创意将带到内阁讨论，寻求通过。一讲解决现有长期实在问题特别委员会已经研究了有关新创意，并同意执行。整个计划预计将耗资6420万ringgit。国内贸易及生产成本部长达杜斯萨拉胡丁阿尤表示，此政府于今年一月推出慈曼扎巴雍拉玛计划以来，国内已经有大约30家超市参与。通过这项计划，每40大数日群体在各地超市购买12种基本必需品，可以节省多达24 ringgit。部长讲，各地超市的热烈参与将由市政府解决40和食品家庭所面对的生活成本问题。在团结政府执政100年，地方政府发展部通过固体废料管理机构，成功在6个组和6个切合区设立32间德来速回收中心。部长尼科曼指出，涉及住宿分别是吉达、彭亨、圣米兰、马六甲、尤佛、波利斯和切合区吉隆坡及布山，其中吉达创下最多间，已经有11间德来速回收中心。部长也说，此计是为了方便社区将分类好的回收垃圾送到各个地方，同时鼓励民众向以环保，以协助国家在2025年达到40%的资源回收率。政府也方案每年增加2%的回收废料管理设施，以鼓励废料管理和效率。布吉纳法索布吉马法索北部在上星期发生了一起叛乱分子袭击案，造成14人死亡。发生这条路，有居民在星期四看见一群恐怖分子在一间非正式营业的食店对一群后生人开枪。根据消息，恐怖分子在之前曾入侵村庄，并放话警告后生人不要在食店起飞。事发后前一日，当局对北部和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实施了宵禁事件。以上的 RTM 学语新闻是由林芳瑶编辑。